关注招商证券或短信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的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进行连线，要为大家连线的是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您好。 喂，您好。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健康话题呢？ 最近咱们那个持续降雨，咱们北京呢已经进入这个主汛期，这样呢肠道传染病呢开始流行高发。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预防肠道疾病。 好的。夏天这个高温本来就是这个肠道疾病哈，这个比较多啊，可能大家容易得这个疾病，再加上这个降雨，还真是要需要做好这方面的预防工作。咱们都有什么措施呢？ 对，夏季这个环境啊，非常有利于这个肠道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繁殖和传播，因此呢，大家要注意家庭和个人卫生，经常用清洁的流动的水啊洗手。还要注意这个饮水卫生安全，要饮用这个开水啊或者瓶装水，不要直接喝生水，或者有的人喝地表水。市民如果发现饮用水出现异常的时候呢，要及时拨打12320，或者呢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嗯， 这个汛期啊，汛情呢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次生的水污染、食物中毒呀，还有传染病。由于目前这个天气呢湿度大、温度高，食品呢很容易受到细菌呀、霉菌的污染，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吃被这个雨水浸泡过的或者受到其他污染的食品，特别注意不要吃这个霉变的米面，尽量的不吃生冷食物和没有洗净的瓜果。 是，很多朋友呢愿意吃点什么西瓜呀，什么这个各种水果啊、桃子呀等等的， 对， 要把它洗干净。 对，一定要注意卫生。 是，那么这个肠道的疾病，它在这个季节发作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发现自己得了肠道疾病，是去医院治疗呢，还是说自己采取点措施就可以了呢？ 嗯，肠道病呢是以这个腹泻症状为主的，也就是大家俗说的拉肚子。但是每个人呢会因为感染的病原体啊不一样，所以症状呢也不一样。比如一般有恶心啊、呕吐，还有腹痛。嗯，另外有的人发烧、头痛、头晕，有的全身乏力，生一些全身的症状。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呢，建议病人立即到医院的肠道门诊就诊。为了防止这个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呢，咱们北京市从4月1号开始，已经在300多家医院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肠道门诊呢，主要就是诊疗痢疾呀，还有感染性腹泻等等这些肠道传染病的。 嗯，那么总而言之吧，发现自己拉肚子了，发烧了，那么赶紧到医院去就医啊！ 对， 不要自己瞎对付。 对对对。 咱们说这个雨季啊，预防肠道疾病，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吗？ 嗯，这个确实很有必要。由于这个暴雨期间呀，一些居民呢经常接触到雨水，咱们皮肤接触雨水以后呢，要用清水充分的清洗干净，以避免引发各种皮肤的炎症。另外，市民呢应该注意及时清理居室周边的雨水啊、垃圾啊，这样减少一些蚊虫滋生。同时呢，要特别注意防蚊和灭蝇， 特别是做好这个厕所垃圾粪便管理等等这些个关键的环节的卫生。另外呢，家里头呢，因为下雨嘛，家里有些食物呢发霉，有的人呢舍不得丢掉，觉得呢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啊，用水多洗几遍呀，或者是高温加热呀，就可以再食用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食物一旦受到这个霉菌的污染呢，如果继续食用进入人体后呢，还可能引起急慢性中毒，甚至呢癌变。所以呢，食物只要是发霉发生霉变，就不要继续食用，也不要说再喂给家禽呀家畜呀这样，因为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您啊、 好嘞， 希望咱们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带来新的健康知识。 好， 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我是刘继彤。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呢，为大家请到的还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高级营养师徐静，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季的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你好，徐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咱们也讲到了这个连线的时候，咱们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朋友呢也介绍了这个夏季啊，尤其是现在是算是雨季啊。 对， 你看总是阴天下雨啊，这个今年这个雨水还挺勤，湿度也比较大啊，这个在各个方面吧，这个卫生的这个方面都需要注意啊，一些健康问题要预防，像这个什么肠道疾病啊什么的。说起来这个肠道疾病呢，可能更多的会提到这个病从口入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吃的这方面呢，我们应该特别的注意一些这个卫生啊。 对，其实食品安全落实到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上就有三点。第一个怎么储存，第二个这食品本身处理的是不是吃坏了，第三个在烹调加工上边有没有注意到安全，比如是那个吃生的没加工透啊，其实跟刚才那位老师说的特别的密切相关的， 都是 就这么点事儿。对 对，这就多的注意。今天咱们主要是请徐老师来的这个目的呢，谈的是这个储存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比较多一点啊，因为这个一到了这个季节这么热的天儿，咱们这家里这个冰箱啊，就是利用率就高起来了。 对， 哎， 其实冰箱吧，应该是我刚才还琢磨，如果让我选择洗衣机啊、冰箱啊、微波炉啊等等烤箱，我觉着最离不开的就是冰箱。 对， 还不单是这个季节，别说就是一年四季，好像现在我们家里边冰箱都开着。就它是一个现在在生活当中是真的是特别的好使，这东西好用。可是有一点，我们几乎就把冰箱正确使用，或者今天回家听众朋友也好，咱们两个人也好，回去真正看看自己家的冰箱，打开了检查一下，做的特别的合适的还真不多。 没错， 总有一些问题。 这样吧，咱们今天既然您来了呢，就从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这个研究的角度啊，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您来跟大伙儿也这个提个醒吧。这个冰箱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它里边应该放些什么。这个我看到这个就是各家各户啊，这个可能都差不多。你比如说我到我母亲那儿去，那冰箱里头满满当当的，反正是他觉得能放在里边的东西都在里边放着，这可多了。有的时候甚至都能搁忘了啊，这个有一次 您说的太对了。我插你一句啊，我前两天也是回家看我老妈冰箱，实际上你也说儿女回家去看看老人冰箱，也能反映出来他的一个生活水平。就你打开冰箱如果什么都没有，这也不 对，这等于对生活没有。但是我一看真不瞒您说了，还有 正月十五买的汤圆在速冻里边存着，我说这都快八月十五快给您买月饼了，那确实是就有的吃忘了， 没错， 就冻了。 您这还好，还是在这个冷冻 里面，冷冻 对, 对， 这个就我们家那连冷藏里都还有，我妈把那个也不是什么时候买的那个栗子啊，还是那个去年、 哦、 肯定是去年的鲜的栗子，她剥了以后呢，她给它装在这个塑料袋里，放在那个冷藏室，哎、 嗯， 可能是没吃完啊，剩下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就甚至就是忘在里边了， 都 已经开始变质发霉了，所以就得清理了。 所以咱们先说啊，这个冰箱、 嗯、 我倒是认为清理的问题是一个大事儿。 嗯， 好多人觉得放在里边呢，拿来就用，它有一个循环，很少就是把它彻底清理。冰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 嗯。没错， 断电呐、啊，拿出来呀、啊，擦干净再放回去，这个是在做家务当中比您那个擦子多的墩墩地啊要麻烦的多。这个工作喜欢做的人不多，他觉得冰箱特别皮实，就往里放吧。 是， 实际上它只能抑制细菌，其实它就是控制、 哎、 完全控制这个细菌不生成，就很难做到。还有好多细菌它。这个细菌它就习惯在这个低温的环境下，你怎么控制？ 没错， 还得经常打扫。 对、 嗯、 所以这是一方面啊。这样咱们跟大伙儿说说啊，这个到底这个冰箱里适合存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适合放在冰箱里。 嗯， 从您这个营养专家的角度啊，这个来跟大家谈谈好不好。 其实这里边也不谈是从营养角度、 嗯、 我觉着也是一些自己的体会吧，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嗯， 你像我们说一般的剩菜，这是必须的。 对， 就您今天晚上剩菜剩饭，这放、不放冰箱不行。 这天是放半宿就坏了。 哎，就哪怕是冬天呢，它也比较适合存放剩的这种、尤其是我们没有事先拿出去分离开，是吃完了以后已经被搅动过的剩的，放冰箱是最合适的。 对， 我倒觉得这是冰箱，尤其冷藏啊，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用处。 嗯， 再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辨方法，您在超市里买的时候，它是在冷藏的，回来就通通放冷藏。 哎， 酸奶是不是在冷藏？ 对， 像我们的豆制品，你买的豆腐啊、豆腐丝儿啊、奶酪啊、 豆腐干啊什么的都行。 对呀、它是在冷藏里头，您回家也不用动脑子。其实我倒不想说这，但还得说，所以包括一般的熟肉啊、火腿啊、香肠，但我不建议大家吃这个。 嗯， 尤其这夏天，它里边弄得非常咸，尤其老年朋友吃还真的是盐摄入的有点儿。 对， 有点过。 主要他为了这个让他。 别坏， 不要变质。哎， 对，所以它就是放在比较鲜。它是不是在超市里边也是放冷藏啊？ 没错。 您就最简单的方法是，他买的时候放在什么时候，您回来还放在保持一个冷链。 嗯，这 样的。那肉呢？是不是在超市里边或者冰鲜的鱼里边是一大冰冰着？肉是放在。 也是 除了鲜肉， 对， 鲜肉当然它是 鲜肉也是在冷藏，但是如果回来您不马上吃的话，最好咱们到家以后冷冻。 在冷冻之前呢，先给它分装， 分割开， 吃一块拿一块，这个大家一般都有经验，倒是问题不大。其实我倒是想说的，像一些我们谷物类的东西，花卷、馒头，如果今天不吃，明天不吃，你会发现它放在冰箱有两个问题，比如说一大饼、馒头，它特别容易失水， 哎， 就是 脱水， 不那么新鲜了。 对， 尤其现在我们都是除霜的冰箱吧，除霜冰箱好像失水更快一些，可能它这里边一些工艺上的问题。 对， 我倒是建议买的花卷、馒头、饺子速冻的，就自己家包好的饺子，还是放在速冻。虽然它是粮食谷物类的，它也放在速冻。在放速冻的时候，原来我做讲座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冰箱啊，给它分类别，就买来以后用胶条给它贴一个，比如这剩饭，人家说呀太麻烦了，我说那您鸡蛋有一个单独的搁的箱子， 对， 您为什么每次买鸡蛋都放那里啊？就是一惯性。其实实际上它现在里边分的格特别多， 哎， 你自己给它粘了一下，不是说多矫情，第一次粘完以后你再装就不用动脑子了。这是搁酸奶的，我就把酸奶搁这，跟剩菜饭它就是分开的，跟鸡蛋， 没错， 然后冷冻搭分层，那鱼肯定跟肉相对来说隔一点是好的， 对， 就别忘再放一块塞，再放在一起， 如果都放在一起它串味儿。啊， 对，您说这特别好，实际上它一直在里边串味儿。 对， 它一个是营养流失、水分流失，再一个它就是起到一串味儿的作用。 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生熟的也应该是分开放。 对，生熟的分开放。其实我们在那个，如果在餐饮业的话， 嗯， 它是特别规矩的， 它根本就是两个柜子 啊，它不单是一个生一个熟， 对， 它在生和熟中间还有很多细分， 对， 尤其我们的老字号， 嗯， 个人的我们几乎没有去探过，就是老字号， 嗯， 在这一点上要求您还真的不用太担心， 嗯， 它管理的是非常细， 没错， 生熟。那我们家里做不到太细，我们最起码的生的跟熟的可以搁在不放在一个那个挡板里， 对， 嗯， 那个挡板上。是一个自然的分割， 对， 另外这个还要，比如一般都会裹上一些这个保鲜膜啊， 保鲜膜，对， 哎， 对。其实真的新鲜的绿叶菜，比如你要犯懒的话， 嗯， 用保鲜膜包一下，放在冷藏里边，它到第二天或者甚至到第三天，它一定要比您放凉台要强得多得多， 没错， 还保持那个嫩绿的和水分， 嗯， 所以我觉着冰箱冷藏可以给它归结到一个比放在室温要强， 嗯。这 一定是比方 说，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比较理想的适宜的温度， 适宜的温度啊， 嗯。 那有一些像有的朋友说，确实黄瓜呀这样的放里边不好，它本身水分比较高， 嗯， 但是放的它又怕冻，放在冰箱里头呢，它就会变成那个外边那层皮水汪汪的， 对， 然后就不是新鲜。但黄瓜本身呢，它又不脆了， 对， 像黄瓜我倒建议不放， 哎， 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呀，像香蕉啊， 嗯， 芒果，它放在里边口感就不是特别好， 嗯， 而且它也比较容易坏。这些就是随买随吃就行了， 就别买太多。 对，其实原来我们买香蕉的时候还比较豪爽哈， 嗯， 大家都喜欢买一板 一板， 其实那一板您想想到最后全黑了， 剩下的黑了就不爱吃了。 对，您要如果跟商家多说两句话，你说我就人少我就买几根，他愿意， 他 不会，他 也会给你分开， 他会给分开， 嗯， 所以像这些热带的我们就尽量少买，随买随吃，包括绿叶菜。 对， 像榴莲呢，那些味道比较冲的， 嗯， 就算了， 也别放 冰箱。您放在冰箱里头，它好长时间，它那个味道都去不掉。 整个的一个冷藏室全是它的味儿。 对对对， 嗯， 它不会散味。 以此类推，臭豆腐也别往里放。 啊，对对，那些确实是不容易散味儿， 嗯。对对，因为咱们这个冰箱啊，它这个。承载的功能特别多啊，也还会有些朋友把除了这个吃的东西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往里放，比如说啊，我父亲就特别，他因为他喜欢喝茶，哎，而且他有好多茶叶啊，这个有些茶叶可能是听了人家的建议吧， 嗯， 他说他要这个茶叶必须放在冰箱里，哎，就把这茶叶放冰箱里了啊。这个像我爱人呢，喜欢做个什么面膜啊， 嗯， 美美容啊什么的， 化妆品， 哎，把这面膜也放在冰箱里了。 对， 这些东西， 我也不是说坚决完全反对， 嗯， 因为它毕竟放冰箱里拿出来用的时候，它感觉到没有， 嗯， 太大的问题。像一般的茶叶，我们喝茶的历史算是够悠久的了吧， 嗯， 以前哪有冰箱啊，大家不都是在室温放着吗， 哎，老人家没冰箱 啊，对，没有啊，所以现在我倒觉得茶叶如果不是别人送的话，我们自己买也是一两二两的买， 别买太多， 别买半斤，对， 嗯， 买一两二两，您慢慢的喝，放冰箱里头，它也容易，它其实不会影响别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很好闻， 嗯， 但是它会被别的食物串到它的味儿里边， 对， 茶叶就变得不那么清香了， 没错，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像这些化妆品低温，它跟食品在一块儿，还有的老年朋友放药， 嗯， 或者 还有药， 放像胰岛素，它肯定就是。嗯，胰岛素的针呐，啊，什么药，它这个季节就需要放在冰箱里头， 嗯嗯。 那没办法，如果一定要放的话，还是那句话，要给它细分一下。 对， 就该放哪你就永远在这儿站岗，别串，其实就跟咱们工作一样。 对 对， 嗯， 咱们工作也不是说我在这个部门，我始终到别的教室串你，所以他也是自己就保持在自己那一块地方， 别串了他。再有一个，如果真的是说有这方面的需要比较多的话啊，这个现在这个冰箱啊，它也分的比较细，它有那个大个的这个三开门的，它也有那种小的冷藏箱，哎，咱可以备一个，就是说如果家里老人用药啊什么的，这个甚至说啊咱们这个化妆品啊什么的是吧， 嗯， 咱可以备一个小的， 对， 这个很简单的那种小冷藏箱。 哎，对，您说的特别好，其实现在我上次还是说一题外的， 嗯， 我去搬家我就说错了，我说我是双开门的那个冰箱， 哦， 然后来了以后加钱，最后我是加了，因为是我错了嘛， 嗯， 我原来说双开门是咱们原来老的上下， 对， 其实我们家那是对开的， 哦， 没有跟人交代清楚，还真的不能说价钱，还真不少加钱， 嗯，哦， 就原来人家说您这是 对开门的， 对开门。 现在甚至还有那个三开门的， 对 对。 原来那个就是保鲜是0到4度， 对， 现在要0到10度， 哎， 那得那个温度就比较宽泛了。 对， 像您说的， 本身它就已经设计了很多这个可以分开 供您用的。 对， 如果没有设计那么好的，我建议大家， 嗯， 反正一次性得稍微投一点钱吧， 对， 买点那比较好的保鲜盒。 嗯， 就是刚开始看着那个盒子，觉着嗯，真用起来吧。其实那点钱也不算太贵， 嗯， 它可以在冰箱里头分为不同的大小的保温盒。比如你想存点，像您说臭豆腐，那肯定不会买很多吧？ 对对对。 您就是那个，我还看那个有在涮羊肉，炸窝头，人家给几块臭豆腐， 嗯， 带回家去，可能是不让谁尝一尝， 嗯， 那肯定都是量比较小，就小盒。 完，哎， 了大的呢， 嗯， 有的朋友喜欢吃的，他就是比较经常吃的东西， 嗯， 放一点大盒，这样打开冰箱以后，给人家感觉， 嗯， 真的不像我们看见的那个一打开塑料袋什么都往下掉那种，就显得很整齐。 哎，这是一个从方法上，再一个从类别上啊，这个来， 嗯， 这个把它一个是分开啊，再有一个你这个什么东西能搁，什么东西不能搁，你也要多多的这个来分析一下，还别一股脑的什么东西都塞在里边。 是啊，现在这季节有冰棍，嗯，像冷饮，当然我们不建议吃太多，但冷饮一定要跟肉分开， 嗯， 那肯定是单一个格子， 哎， 再冷冻。 对， 嗯， 所以这个过于这个生冷的食物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不是太有利。 对，就别存了， 哎，对对， 冷饮算了吧。 没错。那么在这个冰箱的这个使用上，有些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认知啊，说我们家这个是无霜的。啊，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无霜型的冰箱， 嗯，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就不用管它了？它反正它也是无霜的，它不会里边有什么冰什么水啊，这些都无所谓， 冰块都没了， 不会有冰块了。 现在是工艺越来越先进， 嗯， 人越来越懒了。它不原来不除不行， 对， 除就叫断电，重新拿盆呀，啊，且擦呢。现在它没有霜， 嗯， 我觉得有的没霜的，一年不擦都未必没有这样的人家。 哎，就是说，嗯，你虽然它里边没有那个冰碴子，没有那冰坨子， 对对对对， 但并不代表里边它就是干净的， 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清理。 对， 一定还是需要随时清理。 对， 还有我刚才说的，它可能湿水更强一些， 哎， 像一些水果啊，在里边就储存 容易蔫儿。 不要太长。 嗯， 对， 人那个以我的经验来讲啊，这种所谓的无霜的冰箱啊，它也不是绝对的一点霜都没有， 嗯， 这也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有时候这里边东西太多了，用太久了， 对， 还是会积累一些那个这个什么冰碴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您家除霜的冰箱像不像系统老师说的没有这些情况， 嗯， 就证明还是比较环保， 哎， 实际上冰箱用的越狠，在环保上做的也是不好， 嗯， 用的多了会坏会倒，冰箱本身复合它电还费呢，所以我觉得从哪个角度来讲还是说 经常的管理， 哎，把它当成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电， 哎， 在用的时候尽量保护它。 对， 嗯，还有再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希望跟听众朋友说说，就关于放冰箱的一个时间。 嗯， 就这些食物放在冰箱里头，大家明白了它不是保险柜。 对， 嗯，像剩的比如剩饭，我觉得今天的剩饭明天就处理了， 最多也就是不超过24小时 啊，对，也就是或者说您实在不行了，到后天我看您都得吃的时候小心一点， 都得处理了， 闻闻。 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写到说，这一盘剩菜在多少小时以后，多少小时以后，它分别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啊？对对， 很细致的 啊，没错，它那个就是亚硝酸盐的问题嘛。放在冰箱当然比室温要慢得多得多，但是它毕竟也在逐渐产生。 它这个过程是不会停止的， 过程不停止，只不过是慢一些， 缓慢， 所以大家一定要少。像我们买的鸡蛋，我看老年朋友现在买鸡蛋也不像现在原来一斤半斤的，现在一买也是一箱。 对， 这一箱鸡蛋就这个季节放在冰箱里，我觉得你也不能超过一个月。 就吃着吃着，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鸡蛋里边你打开以后，它变蛋黄散了。 对呀， 或者说甚至都粘在蛋壳上了。 没错， 这个是就不好， 现在 不新鲜了。 比如有的老人是一个人的老人，你买66个一装的，你一天根本吃不了两个，您这一下就俩月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减量。 买点那小包装的啊，10个8个的。 哎，对，没事，现在有，现在很人性化。 哎，现在有了。 对，你就买小牌比较小的。 对。 像酸奶呀，您也就保持，因为它有益生菌嘛， 嗯， 你也就一个星期之内把它喝完。它是有的朋友说它不 14天保质吗？你为什么让我一星期啊？因为一星期它里边那些菌啊，或者说它里边的好的成分还在，您就买近一点的牛奶，像这些也是。那冷冻可能是稍微的宽泛一点，您放几个月， 但是也不能太长， 不能太长，就两三个月还不是都吃了它就完了。 如果真的是说春节时候啊，咱们是单位发的也好，还是您买的也 好， 您到8月15还有，甚至到了10月1了，您这还没吃完呢。这个它也会变成， 但会它都不是保险箱。有的朋友说就是，我们家里边的冰箱现在很高级很高端，能够达到那个-18度了。那可能现在这样的工艺有这样冰箱，实际上我们的冰箱远远没有那个超市里冰箱那么冷。它18度没有问题，零下，我们家里冰箱达不到。所以您不能跟那个超市比，那这时间长了照样是坏，有的拿出来闻那个味道就很不好闻了。 对，再有一个您刚才提到了，它会脱水，它冻着冻着呀，它这个比如说咱冷冻这个肉吧，肉类吧，它这上边它就会细出来很多那个冰粒儿啊， 看着不好看 了，实际上它里边的水分就都流失出来， 看着那个表层 就干了。 哎，对了，您还吃什么劲儿啊？ 没错。 所以说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些吧，一个是我们觉得冰箱真是一好东西，好东西好好利用。再有一个就是原则啊，所有的食物的原则，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是现买现吃最好。就是随时买新鲜一点的。 对，哎，有的朋友这个说到了，说我用那个冰箱啊。我这个我比较喜欢用它制冰，做那个冰块 啊，也有， 哎，做这个冰块，做这冰块呢，它是我是用这个纯净水呢，还是用矿泉水呢，还是用白开水呢？ 我觉得倒还行吧，因为那一直冰块主要是看您家。就那个一般大家喜欢喝桶装水、桶装水是什么就用什么，但是从它的但要非要从营养上来讲，那矿泉水。白开水不是也是高温以后再晾凉的吗？ 对， 我觉得那最省钱。就您煮开了以后，完了再晾凉了再去做冰块，最省钱。那矿泉水，它有的真是矿泉水还好，有的是矿物质水，或者也不一定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 对，一般现在的这个冰箱里边，它都会有专门的制冰的那个冰盒啊，还有它的一个空间。 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这个管理的，这个里边也得清理。 那里边更麻烦，因为我们一般直接就放的啤酒啊，或者放在水里边，直接就扔里边几块。 对， 你那个要是打扫不清啊，更麻烦。 它这个如果是细菌污染了的话，它会直接就被 喝进去了， 摄入体内了。 其实那个小格我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可能夏天很少用，到冬天的时候。熬完的鸡汤呢，上面那层浮油去掉以后，它底下吃不完的。现在做一只鸡，就我们一家都是两三口人嘛，根本不会吃掉。完了，我就把那个汤都放在那小盒里，就那个小冰盒，放汤，放那个鸡汤。在做汤的时候取出来一块扔在汤里边，就会把很素的汤变为有点鸡汤的味道。那小盒也挺好使的，真的很好用。那鸡汤不浪费。 这不光可以做冰块，还能做一些这个 对、得调味品嘛， 品 不买那个浓汤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了。 没错，这自己煮出来的哈，就像 肉汤也行啊， 对，就像保存那个高汤一样的那种。 对对对，都不至于多，因为它块很小嘛，扔了一个就挺好喝的。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几大方面啊，一方面是这个里边放什么东西啊，要自己要这个把它弄清楚，再有一个放进去以后呢，要有它的这个区域的划分，有它的位置。